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 Music 40 40分钟不间断的好音乐，有音乐无所谓。 下午好，这里是 MyFM 100.5 Miss Friday， 我是苏萍。今天外面阳光明媚的，天气非常好。如果我可以控制天气的话呢，我希望整个冬天都是这样暖暖的。今天呢，我们节目互动还是造句，前半句是如果我是什么什么，我会怎么样？补充完整这个句子。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呢，依旧是有小礼物、小惊喜送出。添加微信公众号 TJ 下划线 MyFM 1005。如果我是 DJ， 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阿肯的一首 Don't Matter， 开启我们今天下午的 Music Friday。 Fight for Music 40，给你四十分钟不间断的音乐。我是 Tanya 蔡健雅。 一首来自 Ella 真的我，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FM 100.5 Music 40，我是苏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西北风3到4级转微风，5到0下3摄氏度。连着几天晴朗的好天气啊，气温也是有小幅度的回升。那周末的时候呢，最高温度是达到了7到8摄氏度，但是雾霾会再次回归。冬天天气比较干燥，我们除了多喝水之外呢，也要多吃水果。接下来 Twins 的一首水果歌，士多啤梨苹果橙。 Yeah 有炒橘蚊煎煮，我怎么可预算亲密的鳗鱼，叫我不敢共处，不用怕番薯 太大了，忍到心也酸，想去吃但太多心要穿，要是街尽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当甜，爱更短应该怎去选，不吃饱心更乱，时到啤梨啤梨苹果橙，什么爱惨别惨不敢拣，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为了伤情感，是否比你比你苹果橙，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知我只需拣，是否比你比你苹果橙，苹果橙是否比你点样拣，是咪减一磅佢就爱我多一万，想爱一个人真唔使咁艰难，苹果橙是否比你点样拣，到底有冇人搞成感恩真的有点不抵撑，好在我不是我的蛋，炒饭的味道吃过都知道好，孤独的味道却更不想遇到，一磅一绝路也许感动我可与他守候，一磅一自豪但愿看到，诱惑太大了忍到心也酸，想去吃但太多衫要穿，要是街尽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但甜，蜜更短应该怎去选，不吃饱心更乱，时到啤梨啤梨苹果橙，什么 A 餐 B 餐不敢干，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为了想情感，是否比你比你苹果橙，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知我只需拣，是否比你比你苹果橙，苹果橙是否比你想到你先生，什么垃圾只三蚊一只橙，一点都你会失恋惨定是假口牙，食餐好就间餐饱，情越浓口越淡，拣下啲士多啤梨有冇难，拣人我真系唔识拣，士多啤梨啤梨怎么拣，假若肯情感但愿你走， MyTop 100，你的专属音乐态度，进入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 MyTop 100投票专区，亲自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吧。 你来听听海洋在说了好玩的事情， 将有机会获得 MyTop 100汪峰亲笔签名限量版 MyFM 笔记本，每天你都可以为你喜欢的十首歌投一次票哦。这一次用参与捍卫你的音乐品味， 好音乐播不停， MyFM Music 40，最爱音乐都在这里。 间的奇迹，是城市的意义，是永恒的美好生命。梦在寻找出口，生命渴望抚摸，让青春保有瑰丽的颜色。 来自谭维维，一生一世心上一个人。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李易峰首张个人专辑《小先生》中。专辑里的每一首歌都是在讲述他不同年龄下成长的心理状态和情感变化，而这首歌李易峰是唱出了对初恋告别的心声。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呢，有很多听众来报道了，有说如果我是老板的，我希望升职加薪，还有想更换性别的说，如果我是男人，我就娶了自己，如果我是什么什么，如果我可以怎么怎么样，下一句你要接什么呢？今天会有抽奖互动哦。李易峰，我曾爱过的女孩。 新字条写的开场白，也想起了说再见时赌气的对白，偶尔的小脾气和太在乎的猜忌，后来爱情怎么成了时空的占有欲，人越逃避就越容易某天不期而遇，时间像魔法师，却变不会试图幸福的默契。我曾爱过的女孩，你的温柔还在不在？虽然时光不停，但世界变太快，我却从未离开。我曾爱过的女孩，如果擦肩在人山人海，拥抱算命运慷慨，最后终于明白我们回不来。关起来，对孤单很依赖，等时间淡忘伤口再练习爱。我曾爱过的女孩，你的温柔还在不在？虽然时光不停

十点，在 Club Night 为你奉上城中最好的 Party 音乐 ，Only on my FM。 这首来自蔡健雅《陌生人》，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 在出道之前呢，王铮亮已经是一名小有名气的酒吧驻唱歌手。参加快男的那一年，29岁的他以老将的姿态杀进全国总决赛，最终获得全国第十名。发表获奖感言时，他说：“我现在29岁，就算到了39岁，我还是会追求梦想。”如今刚满39岁的他已经结婚生子，歌声更加温暖成熟。接下来呢，是他写给自己刚出生的女儿的歌曲《球球》，来自王铮亮。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天津中心生态城鼓浪水镇， 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 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 全系产品恭迎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 鼓浪水镇。 品鉴热线4000-558-558。

起歌手郭顶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还不太熟悉，但提起郭顶参与创作制作的音乐作品，相信大家就耳熟了。薛之谦的小孩，周笔畅的密友，刘惜君的怎么唱情歌，叶一茜的一撇落花。作为出生于音乐世家的全方位创作人，加盟环球音乐的郭顶终于推出了自己的新专辑。时隔七年的再度发声，郭顶的全新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的首播主打《凄美地》不仅获得了乐迷们的好评如潮，还获得了全球七大华语电台的联合推荐。整张专辑通过诗歌式的歌词和犹如即兴的旋律，演绎出一个自然而完整的音乐故事。郭顶表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音乐鼓励大家，即使你的想象之地遥不可及，也要为你自己奋力而为。 其实每个音乐人的特点都很不一样，那其实我很希望先把自己这个部分去顾好，然后把自己这个部分更加的更上一层楼了，就是更成熟一些，更严谨一些。 理性成熟的郭顶此次通过新专辑向所有人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你有一个即将返程的飞行器，你期待它带回什么故事呢？此刻你有答案吗？ 泡一杯咖啡，为生活调香；听一段音乐，让心灵释放。My FM 100.5，自由自在，畅享 Music 40。好音乐不间断 ，It's Music Now。My FM。 上时间定格在这里，不想被打扰， 真想好好的听首歌，不愿被打扰， 真想安静的待一会儿，不要被打扰。 Music Body 让你只和音乐在一起。 My FM。 说，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 Miss Forty， 我是苏比。由王家卫监制、张嘉佳执导的贺岁喜剧电影《摆渡人》呢，将在12月23号全国上映。最近，影片的主题曲《十年》的 MV 发布，梁朝伟、李宇春携手重新演绎了 Eason 陈奕迅的经典歌曲《十年》。这首歌呢，也是电影《摆渡人》的岁月版主题曲。温柔磁性的声线，舒缓动人的旋律，配合三对主演的画面，诠释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接下来呢，我们来重温一下这首经典的歌曲《Eason 陈奕迅《十年》。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

天。 Music Forte 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上来自陈慧琳，我不以为。这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Forty。注意一下交通出行方面的消息。今天呢，抢的第一天，通过网络和电话可以订2017年1月13号，也就是2017天的火车票。2017年春运呢，要到2月21号，共40天。2016年春运不同的是，火车票的预售期是改12月29号的时候就可以购买，除夕就是1月27号的火车票。OK， 我们继续好音乐，来自 Justin Bieber。 trying to beat make up your heart. I know if you're happy you're complaining. Don't want for us to win, where do I start? First you wanna go to the left, right. Wanna argue, I've been in love all night. First you're up, then you're down, and in between. Really wanna know, what do you mean? Cause you're running out of time with me. Oh, oh, oh. What do you mean? Better make my mind. What do you mean? You're all for protective when I'm leaving. Trying to compromise, but I can't wait. You wanna make a point, but you keep breathing. You had me from the start, won't let this. First you wanna go to the left, then you wanna be. Wanna argue all day, all night. First you're up, then in between. What do you mean? Thank you.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来自杨丞琳暧昧。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 接下来呢是来自好妹妹乐队的歌曲。在2010年的冬天，秦昊要离开无锡回家过年，他在车站和张小厚说了永别，因为他不知道以后的日子会怎样，他们还有没有机会一起唱歌一起生活。所以秦昊说，就算之后见不到了，好歹已经告别过了，也就没有什么好惦记的。但是之后呢，他们又走到了一起，秦昊就想起了那次永别，于是就写下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很多人好像说了一句再见就再也见不到了，所以啊，珍惜身边的人，别让再见成永远。来自好妹妹乐队，再一次的再见。 再一次说再见，在这相同的地点，人来人往的车站，让遗憾不会被发现。我们都没有说话，仿佛时间还在昨天，但昨天已不会再见。 再一次说再见，在这相似的时间，夏日傍晚的夕阳映红了你的侧脸，我们都没有拥抱，害怕再见变成永远，但永远到底有多遥远，我们却都看不见。 再一次再一次再次与你告别，从此你我就天涯两边，再一遍再一遍再一遍看你的脸，那么多年都没有改变。再一次再一次再次与你告别，至少允许我将你挂念，等你走到有些累了的时候，我还会借你我的左肩。再一次说再见，在这相同的地点，人来人往的车站，让遗憾不会被发现。我们都没有说话，仿佛时间还在昨天，但昨天已不会再见。再一次说再见，在这相似的时间，夏日傍晚的夕阳映红了你的侧脸，我们都没有拥抱，害怕再见变成永远，但永远到底有多遥远，我们却都看不见。再一次再一次再次与你告别，从此你我就天涯两边，再一遍再一遍再一遍看你的脸，那么多年都没有改变。再一次再一次再次与你告别，至少允许我将你挂念，等你走到有些累了的时候，我还会借你我的左肩。走到黄沙闭了眼，走到白雪飞满天，如果天涯尽头再相见，请不要与我告别。再一次再一次再次与你告别，从此你我就天涯两边，再一遍再一遍再一遍看你的脸，那么多年都没有改变。再一次再一次再次与你告别，至少允许我将你挂念，等你走到有些累了的时候，我还会借你我的左肩。等你走到有些累了的时候，我还会借你我的左肩。 所见。 Music Forty 品质音乐为你选择。 节的一首 Always Online，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 Suki。 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 Kelly Clarkson。 Kelly 在6岁的时候亲眼目睹了父母结束了17年的婚姻，而在离婚之前就因为感情不和而经常发生激烈的争吵，使得 Kelly 的童年生活一团糟。 Kelly 有一个好朋友跟他有同样的经历，在16岁的一天，他跟这位朋友促膝长谈了一个整晚，回到家里呢，他就写下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的草稿，来自 Kelly Clarkson Because of You。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圣诞快乐，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庆圣诞，均可尊享2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5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My FM 100.5. 少一点，这里是 MyFM 100.5。 所有爱情好不容易 进一块安稳的水晶。你窗边的陌生眼睛，残酷的说明，内心的爱比不上胸膛的温馨。你的多情注 14:48，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iss Friday， 我是 Suki。 一直以来呢，我们都用坏小子来称 Robin， 因为他的歌其实大部分都比较性感撩人，带一点情色的意味，而本人呢也是痞帅痞帅的大叔。不过接下来这首歌是整张专辑里为数不多的抒情小品，非常励志和正能量。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呢，很多句子都发来了。今天造句的第一句是，如果我是什么什么，下一句你要接什么呢？下个小时我们要开始抽奖咯。 Robin Williams Love My Life。 四门四座依然 smart， 全新 smart 4x4 四门四座车，不止新增两门两座，更多亮点请到店体验，市场指导价13.5万起，详询天津之星或致电0228490-9090。 Smart， 宝贝，要过年了，爸爸带你去买年货。 去超市吗？ 不，去福地广场年货节。12月17日至元月3日，福地广场2017年货节开幕啦！ 来福地广场负一层，尊享一站式年货采购新体验。 十大年货品类，还有进口商品， 厂家直销，实惠到底。 进口超市商品超低折扣，让您一站购遍全球。 宜城福地广场年货节，和您 一起过大年。 MyFM 100.5。 I pray that started to question the angels, and the answer they gave was you. I cannot promise there won't be sadness. I wish I could take it from you, but you'll find the courage to face the madness and see it because it's true. I love 的好音乐，更多惊喜活动，分享生活中的感动。这里是 MyFM 100.5。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蓝，越怕抬头看，电影越圆满，就越觉得伤感。有越多的时间，就越觉得不安，想他就离开，想过要将就一点，却发现将就更难。于是我学着乐观，过着孤单的日子。当孤单已经习惯，习惯到我已经不再去想该怎么办。就算心烦意乱，就算没有人作伴，oh yeah。 MyFM 100.5 Music 40 starts now. Oh, 完全音乐时间 尽在 Music 40。 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 是英国的创作歌手，曾经入围格莱美最佳流行女歌手，赢得最佳英国女歌手头衔的天后级歌手。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 Nido 的 White Flag。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iss Friday， 我是 Sophie。 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还是造句，前半句是如果我是什么什么我会怎么怎么样，补充完整这个句子。刚刚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听众造句说，如果时光能倒流，我一定会好好爱他。那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五月天，突然好想你。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最怕

笑，远远离开热布巴拉家，从此妈妈不忧伤。 值得全部保留。忘不了爱过的我，曾那么任性却执着，我敢追求也敢放手，大不了哭一场就够。那一个爱过的我，是那么痛苦却丰收，我能挥霍也能承受，当爱情交出寂寞，我才真的自由。要知道成熟，勇敢爱的冲动，习惯会犯出几对错。你的问候，你的等候，还在心头。记得你付出很多，也曾用拥抱为我挡风。那时候我们不懂，原来痛的感受更值得全部保留。忘不了爱过的我，曾那么任性却执着，我敢追求也敢放手，大不了哭一场就够。那一个爱过的我，是那么痛苦却丰收，我能挥霍也能承受，当爱情交出寂寞，真的自由。忘不了爱过的我，曾那么任性却执着，我敢追求也敢放手，大不了哭一场就够。曾经爱过的我，是那么痛苦却丰收，我能挥霍也能承受，当爱情交出寂寞，我才真的 一首来自李翊君《忘不了爱过的我》，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苏萍。今天的互动呢，还是造句。第一句是：如果我是什么什么，我会怎么怎么样？你需要补充完整整个句子。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很多听众都完成了这个造句，有想当超人的，有想一夜暴富的，还有想对心爱的人表白的，但是最多的好像还是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这一句。那留言这一句的小伙伴一会儿要回答一下，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好的，马上送出今天的第一份奖品，大转盘滚动起来，三二一停。恭喜习惯就好获得东方之珠欢唱券，那稍后呢会有工作人员与你取得联系。刚刚我们说了这是第一份奖品，一会儿还会送出第二份奖品。现在还是可以继续参与互动造句，如果我是什么什么，我会怎么怎么样，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刘德华漫步人生路。 越过高峰，另一峰。

My FM Music 40， 你好，我是 Penny， 戴佩妮。 一首来自周兴哲《你好不好》，那今天的你好不好呢？欢迎回到用好音乐陪伴你的 Music Party， 我是苏萍。

总是相信有更好的会在前方，就不顾一切的漂洋过海去，用尽一生寻找，倦了累了渴望拥抱，却找不到，才忽然想起你还在我身后，静静等着我，给我依靠。你是我的幸福吗？为何幸福让人如此犹豫？爱情渐渐模糊，你的付出我总不够清楚。你是我的幸福吗？为何幸福让人变得犹豫？我爱你，不再怀疑，只想对你说，我愿意。总是相信有更好。就不顾一切的漂洋过海去，用尽一生寻找，倦了累了渴望拥抱，却找不到，才忽然想起你还在我身后，静静等着我，给我依靠。你是我的幸福吗？为何幸福让人如此犹豫？爱情渐渐模糊，你的付出我总不够清楚。你是我的幸福吗？为何幸福让人变得犹豫？我爱你，不再怀疑，只想对你说。 一首来自伊能静，你是我的幸福吗？正在陪伴你的是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 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网瘾少年，休息的时候就喜欢打两把游戏，或者在网上看小说看电视剧。最近呢，英国的科学家研究发现，对网络依赖程度较高的人患流感的频率要比非网瘾者多出 30%。而且网瘾者在下线之后呢，会存在惊慌不安和精神紧张等心理问题，久而久之得中风和心梗的几率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说，放下对网络的依赖，对手机的依赖，是对自己身体负责。好的，继续好音乐，来自黎明， DNA 出错。 我知道他正看着我，

trouble and a couple of fights. Why don't you stay over here and keep me up in the night? And when you're coming in here, I do it just like you like. Girl, I'm ready for your loving, girl, I keep on pulling. You my lucky number that I keep on calling. Wanna never let me go, she said you fed up with drugs. Cause I kiss her in the night and then I leave in the morning. I tell her one, I already know she the one, she 22. We in the fun time blue, I'm with you free. You know she cool on me, then I make you take it off and pull it all on me. Pain in the seats, don't sleep tonight. Playing R. Kelly, I believe I can fly. Yeah. She like a hoop, but she don't know the verse. She know I love it, even if I never say the words. Ooh, oh, something I can't replace. You made my heart. You're quite shy. Guess I'm a sucker for those nice eyes. I ain't in it for the money or the fame. I'm the one that all the honeys couldn't tame. Yo, I changed. 首活力满满的歌曲 Not Letting Go，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 提到郭顶，很多人还不知道他是谁。郭顶呢是男歌手、音乐人、词曲创作者，他可以汇聚各种音乐风格，在音乐的世界里天马行空。郭顶呢对音乐有着超强的感悟力，在他的音乐中有各种让听众意想不到的惊喜，从抒情 pop、blues、轻摇滚到 R&B， 他都能够挥洒自如的创作。接下来呢，听到他的歌曲《郭顶幸运大门》。 我只是在风中奔跑的尘埃，我会在太阳落山的时候回来。你的笑声触动了我敏感神经，我要等待你从回忆之中苏醒，等你开口，不管是爱或者伤害，就让我勇敢地告白，幸运的大门会为我打开，飞向头上这急速的列车，幸福就在下一站等着，我不在乎我。我只是往幸福奔跑的尘埃，我会在光环开始的时候离开，却绝望着满天烟火发呆，人不是为了羡慕别人存在，要自己面对诱惑冷静下来，于是

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根，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 来自陶喆，就是爱你。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5.5 Miss Forty， 我是 Suki。 昨天呢，薛之谦发了一条微博，宣布自己正在拍摄的新戏已经杀青，还晒出自己六张剧本的照片，每张剧本都被翻得十分破烂。为了演好角色呢，他也是下了很多的功夫。薛之谦爆红其实也是有他自己的原因的，追求完美，力求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到最好。就像接下来这首歌，虽然很早就完成了作曲，但是因为没有合适的歌词，他就没有迟迟没有发行。马上来听到薛之谦未完成的歌。 宝贝，要过年了，爸爸带你去买年货。 去超市吗？ 不，去福地广场年货节。12月17日至元月3日，福地广场2017年货节开幕啦！ 来福地广场负一层，尊享一站式年货采购新体验。 十大年货品类，还有进口商品， 厂家直销，实惠到底。 进口超市商品超低折扣，让您一站购遍全球。 宜城福地广场年货节和您 一起过大年。

为了升职忍受加班的折磨， 忍忍忍，我忍了。 为了减肥忍住美食的诱惑， 切，咱们 FM 100.5的音乐世界才管不了这么多。小红哥，现在马上转到这个调频。 My FM。 北京时间16:49，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苏 key， 马上进入今天的 MyFM 北京站。12月9日，天津英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开业典礼在天津生态城世贸希尔顿酒店盛大举行，活动现场邀请了江苏悦达集团、南方控股有限公司、阿里车商、平行进口车网络平台等数十家企业负责人到场，共同见证天津英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开业典礼。更多详情关注英伦国际平行进口车微信公众平台了解详情。天津生态城鼓浪水镇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全系产品供应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鼓浪水镇。福地广场年货节开幕了，买年货去福地广场年货节。12月17日到1月3日，来福地广场负一层，尊享一站式年货采购新体验。十大年货品类，还有进口商品、厂家直销，实惠到底。